滴进去，然后我们再攒这个老汤，不断的积攒积攒这个老汤，然后再放到新锅里，再放到新锅里。 所以口味很重要，这个羊蝎子味道啊，这个冰女士说能接受，有一点点微辣，但是这个味道很好，很香， 对对对 啊。再有一个就是脱骨啊，里边的骨髓呢，你一吞了都能吞了出来， 对， 不会说嚼不动、嚼不烂那种情况不会出现。 对它的选材对，就是因为它的所有的羊肉呢都是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首先它是草原的放养的羊，第一点的话保证到是羊膻味很弱很弱。然后再来一点的话，就是它全部都是4到6个月的羔羊，叫做钻石级别的兔脖羊。这种羊的羊种的好处在哪里？首先第一点，没有羊尾巴，羊油分布在这个整个的羊的全身，所以说肥中有瘦，瘦中有肥。再来一点的话，4到6个月的羔羊，说为什么说这个吃起来特别鲜啊，特别嫩啊，就是4到6个月的羔羊，它特别特别的这个最佳的一个年龄的阶段。而且为什么说我们保证到每一个里面都有骨髓油？我们说这骨髓油呢是羊之精华，如果说稍微老一点的羊，这个骨髓油已经飞掉了。而今天你看到我们这个羊蝎子每一个里面的骨髓油呢特别的粗，特别的壮。 三大袋，每袋将近2斤的这个羊蝎子，而且可里边可不是带汤的， 对， 它是这个 全部都是扎扎实实的这个羊蝎子 、 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的话，我们说4到6个月的羔羊的话，它首先羊脂就特别特别的小，它整个可能说充分利用起来的肉才20多斤，然后它这个羊龙骨我们是掐头去尾，这一袋就是一只羊脊骨全部的所在了。 这一袋将近2斤，就是一整只羊的这个羊脊骨。 对，而且它不像市面当中你吃到大多数的羊蝎子馆的话，它都带那个腔骨，带那个刺儿。我们是中间的羊龙骨，就是中间的那一部分把刺儿那个肉少的部分当中全去掉了。所以说骨头小，外面包裹着厚厚的一层肉。 留下的是精华。 对 啊，这一袋里主品就是明星的这个明星产品羊蝎子，另外还有3条 羊小腿儿。 这个羊小腿儿在东来顺的店里也能吃得到吗？ 对，吃得到。我们说在东来顺当中，你去菜牌里面点的话是68块钱一根儿。如果说你单独去买的话也能看得到，我们说这个是整个的组合68块钱，然后这个3袋的话就是204了。然后我们说这个羊小腿呢，小腿是羊身上运动量非常大的。然后小腿的这个肉呢叫做活肉。所以吃起来特别特别有嚼劲儿。这个羊小腿吃起来特别的简单，首先它是有味道的，老师傅已经进了汤料在里面。然后你回家里面用手煮一下也可以，用烤箱烤一下也可以，用微波炉煨一下也可以，哪怕说你涮羊蝎子的时候直接涮到这个汤锅里面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涮一起也行。 对 哈，三条羊小腿儿，另外还有3袋卤羊杂。 没错， 这个卤羊杂就是往这个锅里一放，加点水，就是羊杂汤就出来了。 对，而且咱们这羊杂呢，我们说到羊身上几大宝，羊心、羊肝、羊肚、羊肺，咱全齐了。而且像很多朋友都说，以前冬天吃这个羊杂汤啊，这羊肚特别不容易嚼得动，然后特别特别老，特别特别柴。咱这都不会，都是钻石级别肚脖羊，都是4到6个月的羔羊。 另外还有一袋野生的韭菜花。 对， 这个组合我看所有的这个产品上面都有清真认证。 没错，我们东来顺就是清真名店，所以说保证到清真的食材。而且如果说你有任何忌口的话，不用任何担心。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所有的食材当中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吃不到防腐剂的味道，保证是原汁原味。 好，说产品组合跟价格，今天一共是3袋羊蝎子，每袋将近 970克，将近2斤， 将近2斤，然后3条羊小腿儿， 对， 3袋卤羊杂，再加上1袋野生的韭菜花。 对， 在东来顺店里卖是968块钱， 968块钱。 那今天咱们北广价格是 398元， 398元。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当然，你也可以本着像毕女士那样哈，怀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去尝一尝。但我相信这个产品组合，您吃过之后 还想再吃， 一定会满意的哈。电话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那咱们介绍这么多哈，就是说东来顺它的羊蝎子的味道怎么能做到这么好，让人吃完之后是过口不忘啊，是口口留香呢？咱们接下来就让东来顺的传承人陈立新陈先生跟咱们来说到这里边的秘诀是什么东西。 作为那个牛羊肉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那个进食的那个美材， 对， 但是呢要做出滋味那必须靠那个调味品。但是呢牛羊肉它有一个特点，它本身呢稍微有点咸淡味就已经很香了，它本身就有香味。再有一个呢就是给它增强